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宴之上冷不防，阴谋毒计祸心藏，夜色渐浓欢声远，胡大醉侠入洞房。 纪冰燕对司徒刘星冷冷地说：阁下，既然知道他们要来行刺，为何不来报警啊？ 司空刘星一笑，哼，在下知道有三位在此啊，他们的人纵然再多十倍，那也是休想得手的，所以就想留在那里听听这极乐之星究竟为何如此值钱呢。 胡铁花笑了，哎呦，哦，想不到你还挺瞧得起我们。司徒刘星接着说， 这四个人一走之后，两个 秋斯人 立刻就跟那个汉人争论起来了。一个说应该立刻去筹备明珠玉璧来跟那个人交易，另一个人却说这条件太苛刻了，那极乐之星的价值未必真的有这么多，应该静观待变，以免上当啊。 楚留香和姬冰燕听到这儿对望了一眼，嘴里虽未说话，心里却已经知道对方这三个人直到此刻还未知道极乐之星的秘密，所以才会患得患失，挣扎不已。去交换既怕上当，不交换又怕此物真的对龟兹王十分有利。司徒刘星这个时候又接着说， 我这儿正奇怪呢，这些人为什么对区区一粒宝石瞧得如此重要呢？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在我的肩头轻轻就这么一拍。 说到这里，他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惊惧的神色，似乎余悸犹在，又擦了擦头上的汗珠，这才长叹着接着说， 在下，在下自幼幼年出道，这武功虽然不高，但做的这行买卖那耳目就不能不分外的灵便呢。谁知这个人他就到了我的身后了，我却连影子都不知道啊。 楚留香动容说，想不到除了孙空此间还有这样的高手。 司徒留香说，当时我这已经是非同小可呀，等我回过头，那个人已经远在十余丈外，正在向我招手呢。我知道不去是不行的，只好硬着头皮就走过去了。 他头上冷汗直流，苦笑着接着说， 等着我，见到这个人的面我才知道我这条命啊，我这条命呢，真真实实的那是捡回来的。 纪冰燕说，此话怎讲？ 司徒刘星叹了一口气说，若非此人昔日跟我有一面之缘，此刻我就再也不会活着跟各位相见喽。 胡铁话说，那他就这样放过了你？ 不瞒三位，两年前我在洛阳作案的时候就不幸遇见了这个人，幸好那次为的是要救一家孤儿寡妇的性命才出手的，所以他才放过了我。此人行事怪异， 只要他放过你一次，此后你纵然犯他，他也绝不会伤你毫发的。 胡铁花拍着手说：这小子那倒是一条好汉呢。戚冰燕皱着眉说：此人难道也是秋瓷叛党请来做刺客的吗？ 司徒流星叹道：正是啊。 究竟是谁？ 司徒流星垂手说：在下已经发下了重誓，绝不说出他的名字。我只能奉告三位，他今夜以前便要前来行刺了。此人的武功是高不可测，三位千万要分外的留意呀。 姬冰燕厉声说：他既有恩于你，你为何又要前来向我等报警啊？ 司徒流星叹了一口气说：一年以前，贾兄无意间得了一笔财富，我兄弟本想就此洗手退隐，谁知竟被当时的丐帮帮主南宫翎得知此事，非但将财物洗劫而去，而且还将贾兄乱刀分尸。在下虽然知道是谁下的毒手，但他 揉了揉眼睛，黯然接着说： 但在下武功那既不是南宫翎的对手，若想将此事宣扬出去，那丐帮正是如日中天，江湖之中又有谁会相信我的话呢？ 楚留香说：不错，南宫翎那时急需一笔款子，若有一笔巨大的财富可以到手，那的确是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得出来的。 司徒流星接着说：这血海的深仇，在下以为是再也无望报复的了，谁知这次楚香帅却以一人之力揭破了南宫翎的阴谋诡计，也无意为在下雪了的深仇大恨。此事震动天下，无人不知，在下更对那是楚香帅感激涕零啊！只恨楚香帅如神龙天骄，在下始终无缘当面拜谢他的大恩呐。他忽然抬起了头，目光就凝住着楚留香，躬声说：在下自也知道香帅游戏人间，不愿对人显露行赃，但在下自信眼睛不盲，还认得出真人。 他嘴里说着，已经恭恭敬敬地拜倒在地了。楚留香赶紧扶起他，笑着说：无论在下是否是楚留香，对你这番心意那都感激得很。 司徒留星黯然一笑：今日之事，双方均是在下的恩人，在下实在无言再留此间，但愿三位谅解在下的苦衷啊。 他再次躬身一礼说： 在下就此告退了，但愿后会有期。 话犹未了，人已经转身疾行而去了。良久，胡铁花才叹了一口气说：别人若在江湖中混上十年，仇家那已经是遍布天下了，但是楚留香却到处都会遇见要报恩的人，如此看来，那还是少杀些人好啊。 姬冰燕却皱着眉说： 司徒流星既已经知道你就是楚留香，还是要你对那人分外的留意，可见在他的心目中也认为那个人的武功那并不在你楚留香之下呀。 胡铁花动容说：不错呀，这么多年能和楚留香拼一拼的人那咱们还没见过呢。 今天他要真的来了，哼，咱们还真想跟他过两手了。 楚留香失笑道：“别忘了，啊，今天是你的婚礼假期呀、啊，无论来了多少人，都由我跟姬冰燕去接着，你呀、啊，安安稳稳的进洞房吧。” 胡铁花揉着鼻子笑着说：“ 人要是太多，你们总得让我过过瘾吧。” 姬冰燕悠然笑着说：“啊，你有这么一位新娘子，还怕不够过瘾吗？”胡铁花刚想拿个枕头掷过去，已经有五六个人捧着高官吉服躬身就走进来了，陪着笑说：“婚礼大典已经筹备好了，就请驸马爷换上吉服准备行礼了。” 楚留香失笑道：“ 哼，各位的手脚倒是当真快得很呢。” 胡铁花瞪着眼睛瞧着那顶高帽子，眼睛都发直了，瞧了半晌，忽然高举双手倒在床上，大声地叫着说：“ 哎呦，你们要真的让我戴上这顶帽子呀，哎呦，那还不如给我一刀不。” 但是无论戴什么样的帽子，那总比挨一刀要好受得多。 胡铁花终于还是戴起了高帽，换上了吉服。他对着镜子照照，忽然觉得自己的模样并不像 想象中的那么难看。新娘子也是高冠吉服，还有一块红布蒙住了脸。 胡铁花瞧着这块红布，心里头暗暗得意，暗暗的笑：“ 今天你总不能再来开我的玩笑了吧。” 本已十分华丽的帐篷，今天更布置得堂皇富丽， 龟兹王满面红光，他的王妃却始终是踪影不见。也许是因为王妃没有出来，所以帐篷里一个女人也没有。新娘子匆匆行过礼，也立刻被人就扶到后面去了。原来这竟是秋瓷国的婚俗，就算在他们的本土，婚礼时女客那是不能露面的，而且新娘子进了洞房，新郎官也得死守在外面等别人灌酒。大漠之上寒风如刀，牧人们怀中若不是准备着几斤烧刀子御寒，那是简直不能赶路的。在这里人人都以豪饮为美，新郎官喝得越多，婚礼就越风光，所以到后来十个新郎官之中，倒有十个是被人抬进洞房的。这一下子可恰巧对了胡铁花的心意了，他生平最怕的那就是没有酒喝，有人灌他的酒，那正是求之不得的。只见四条精致着上身的大汉抬着一条香喷喷的烤骆驼进来了。秋瓷王手持着银刀，就割开了骆驼的肚子，骆驼肚子里竟然还有一条烤羊，羊肚子里又有一只烤鸡，这正是大漠之上那最为隆重和丰盛的皇宫的盛宴。秋瓷王抛开了鸡腹，以银刀挑出个已经被油脂浸透了的鸡蛋，他捋着胡须大笑着说：“ 此蛋最是吉祥啊，从来那都是只有贵客才能尝得到的，今日婚典吉期更是非同寻常，吃了这吉祥蛋的贵客非但是大吉大利，而且下次做新郎的呀就必定是他了。” 谁知楚留香正觉得有趣呢，秋瓷王已经大步就走到了他的面前，将这吉祥之带 就挑在了他的盘子里，并且高呼说： 大家还不向今日最尊贵的贵客敬上一杯吗？ 四下欢声骤起，掌声如雷。楚留香刚含笑举起了胆， 忽然发觉 秋瓷王 掌中银刀的刀尖在灯光之下竟然有些发黑，他暗中吃了一惊， 面上却丝毫不动声色。别人都以为他把鸡蛋吃了，其实却到了他的袖子里。只听姬冰雁轻声叹着说： 天下的事当真奇妙得很呢、小胡居然真的做了一国之驸马，你想得到吗？ 楚留香笑着说： 哼，这匹野马总算上了龙头了，我们真的该为他高兴才是啊。只不过今夜你我要分外的留神，千万不能喝醉。 姬冰雁忽然一笑说： 你瞧这是什么？ 他悄悄将一张纸团就塞入了楚留香的手心，纸上满是油腻，自己也有一些模糊不清，而上面竟赫然写着： 今日即是女儿的假期， 且将你的头颅再留祭一日，明日黄昏时当再来取，盼你妥为保存，勿令我失望。楚留香又不觉瞧得愣住了。姬冰雁淡淡地说： 这人的文辞虽不如你通顺和文雅，但口气倒当真跟你有些相似，只不过他要的竟是别人的头颅，简直比你还要狠得多。 楚留香说：这纸条是从哪儿拿来的？姬冰雁说： 就插在那烤骆驼上，方才我走出去恰巧瞧见，就半路摸下来了。 他说的虽然是轻描淡写，但若非细心如发，早已事事留意，又怎会在这么乱的场面中留意到这种小事？这么大的烤骆驼上插着这么一张小纸条，又岂非是碰巧就能瞧见的？楚留香苦笑着说： 幸好被你瞧见呢，若到了这位王爷的手里，他只怕立刻又要被吓晕过去了，岂非又是大扫兴啊？姬冰雁冷冷地说：是啊，小虎难得成一次亲，你我若不能让他开开心心的进洞房，真不如买根绳子自己吊死算了。 楚留香沉声说：此人纵然不来，今日的凶险还是必有不少的，你我也莫将事情看得太轻易了，别人送来的酒菜更不可轻易进口。 姬冰雁目光炯炯瞪了他半晌，忽然皱眉说： 那吉祥蛋里边莫非有毒？ 楚留香还没有说话，已经有七八个人过来敬酒了。 姬冰雁沉声说： 我还是在外面守着，你能脱身的时候就出来找我。 他滴酒未沾，匆匆走出去，胡铁花却已经喝得脸红脖子粗了。他能够交到楚留香和姬冰雁这样的朋友，他的福气实在是不错。一个人若是有了他这样的好福气，那无论什么时候多喝几杯，那是没有关系的。 夜色渐重，烤肉美酒的味道虽香，人们欢笑声虽然热闹，但还是冲不淡这大漠夜来时的肃杀之意。 姬冰燕的身上裹着一条毯子，坐在水池旁的树影下，望着满天的星群渐渐的繁密又渐渐的稀落。她就这样动也不动地坐着，像是一直可以坐到天地的末日。她这个人就像是永远也不会觉得寂寞和厌倦的。突然一只瓶子掷过来，眼见就要打中她的头，她像是根本没有动，酒瓶却已经到了他的手里了。楚留香已经走过来，仰望着苍穹叹道：这里冷得真邪气呀。他忽然发觉姬冰燕的头发已经结了冰屑了，皱着眉又说：你既不喝酒又不站起来走动走动，你就这么坐着，你不怕被冻死啊？姬冰燕冷冷的一笑：冷不死我的。他终于还是拔开了瓶塞，喝了一口酒，缓缓的接着说：我只有在这里坐着不动，才能瞧得清有没有外人过来，我若是四下乱走就顾不周全了。楚留香瞧着他叹了一口气说：唉，普天之下又有谁能够瞧得出你也会为朋友挨饿受冻？姬冰燕沉下了脸，冷冷地说：我只做我愿意做的事，别人对我的看法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楚留香笑了笑不说话了。谁知道姬冰燕板起脸的时候，你无论对他说什么，那都难免要碰钉子的。过了半天，姬冰燕却又说：小胡呢？ 进洞房了。 嗯， 抬进去的吗？ 楚留香笑着说：活像一只烤骆驼，只怕没在肚子里塞一只羊了。姬冰燕也不觉笑了，喃喃地说： 随时能够醉的人事不知的人，倒也有些福气。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笑音，编辑海燕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武林天下，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。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 飞来艳福太突然，英雄公主情意绵，不解秋词风俗论，双喜临门笑开颜。 夜色渐重，烤肉美酒的味道虽香，人们的欢笑声虽然热闹，但还是冲不淡大漠夜来时的肃杀之意。楚留香接过酒喝了一口，说：外面可曾有动静啊？ 姬冰燕说： 留条子的人只怕早已走了，这人在大庭广众之间把纸条插上了烤骆驼，那本事可真不小，连我都想会会他了。 楚留香说： 哈哈，你什么时候也会动义气了？这倒难得呀。 姬冰燕抬起眼来说： 怎么，你以为我是死人呢？ 哼，无论如何，这个人总是我的，你们是不能跟他交手的。 哦， 姬冰燕冷笑着说： 楚留香，你难道怕我被他宰了？ 楚留香笑了笑说：我是怕你宰了他，这种人若是死了，那总是有些可惜的。 哼。姬冰燕哼了一声，又抢过了酒瓶喝了两口，忽然又问：胆呢？ 楚留香甩了甩袖子，胆就在他的手心，被冷风一吹，立刻就冻得像石头似的。楚留香说： 那银刀已经插入这个蛋里半寸多，但只有刀尖米粒般一点儿的地方发黑，由此看来，蛋白只怕没有毒，毒只在蛋黄里。姬冰燕接过了蛋，仔仔细细地瞧，又取出了一柄发簪似的小银刀，将蛋一层一层地抛开， 就赫然发现蛋黄里有一根虚丝般的小针，他用刀尖轻轻一挑，整只银刀立刻全都发黑了。 楚留香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笑了笑说：呵呵，骆驼肚子里是只羊，羊肚子里是只鸡，鸡肚子里才是这个蛋，蛋白里才是蛋黄，他居然将毒下到蛋黄里来了。 哈， 真厉害。 姬冰燕微笑着说： 他将毒下到这种地方都被你发觉，你不是比他还厉害吗？ 他脸色忽然又阴沉下来说： 这个蛋是秋瓷王亲自调给你的，是吗？ 啊，不错。 除了他自己之外，事前只怕谁也不知道他要将这个蛋给什么人。 怎么，下毒的 难道就是秋瓷王？ 楚留香说： 若是秋瓷王自己下毒，他挑蛋的时候何必要用银刀呢？他沉吟着又说：若论在蛋里下毒的机会，只有厨子是比较多的。 姬冰燕说： 不是那厨子。 怎么，你问过了？ 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说谎？ 我知道。 楚留香不再问下去了，他知道姬冰燕既然能如此说，就一定不会再有问题。他现在回答虽简单，问的时候却一定很详细，而且一定用了一些叫人不得不说实话的法子。有些人无论出了多少力，那都不善于挂在嘴上的。楚留香自然很了解姬冰燕的脾气。过了半晌，姬冰燕又说， 要在这蛋里下毒，也不一定是厨子才有机会，任何人都可以趁人不备将毒针射进蛋里去的。只不过这个人一定是龟兹王左右很亲近的人，而且早已经算准了龟兹王会将蛋挑给你。 他瞪着楚留香说， 你想这个人是谁呢？ 楚留香默然半晌，笑着说， 反正现在是想不出来，你还是去睡一会儿的好。 姬冰燕说， 那你 你守过上半夜，下半夜自然就轮到我了。 下半夜，下半夜却比上半夜要冷得多。楚留香也坐了很久，动也没有动。 姬冰燕这样坐着还不算稀奇，楚留香也能坐着不动，倒真令人有些想不到了。 这里很暗，帐篷里的灯火像是距离得很遥远，没有人瞧得见他，他却可以清清楚楚地瞧见每个人。 现在帐篷里的人声已经渐渐地静下来了， 三三两两的人互相扶着走出来，有的还在唱着歌，歌声终于也静下去了，吹在大漠上的风声却变成了一曲最凄凉最雄壮的怨曲， 令人的异性黯然萧索。无边无际的苍穹，群星已经沉落了， 无边无际的大沙漠上像是只剩下了楚留香一个人。他的心里渐渐想起了很多人很多事，苏蓉蓉、李红秀、宋田儿，他们在哪里呀？直到现在楚留香竟还是得不到他们丝毫的消息，但是他的敌人却越来越多，那诡秘而又可怕的石观音，那行踪飘忽、武功却深不可测的刺客，他楚留香难道真的要葬身在这无情的大沙漠里吗？楚留香喝了一大口酒，他想起了胡铁花，嘴角不禁泛起了微笑，他想着，哼，这个小子他的福气倒真不错呀。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个人向他走过来，身上裹着一条又厚又大的鹅毛被，看上去就像好像是个小帐篷在移动。谁？这个人没有说话，却扑哧一笑。这个人他竟然是琵琶公主。怎么他妈，新娘子，他竟溜出洞房来了。楚留香的脸上最后的一丝笑容都冻结住了，他失声说，哈， 你来这里干什么？ 琵琶公主带着那床鹅毛被拖拖拉拉地走过来，痴痴地笑着说， 你能来这里，为何我就不能来？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。 为什么？ 楚留香板着脸一字字地说， 你若不立刻回洞房去，我就 楚留香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已经被琵琶公主那银铃般的笑声给打断了。她咯咯地娇笑着说， 你看我的，你要我到洞房里去干什么？ 楚留香大声地说， 到洞房里去，那自然是，自然是。 下面的话他实在是说不下去了，他只是用力的去揉鼻子。 琵琶公主看着他，笑着说：“说呀，说呀，自然是去干什么呀？” 楚留香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，他平生简直没有遇见过这样的女孩子。 琵琶公主却娇笑着接着说：“哼，我要是真的到洞房去，不被新娘子打出来才怪呢。” 这次楚留香真的是愣住了，他痴痴地说：“ 什么？新娘子？你不是？” 琵琶公主笑着说：“ 谁说我是新娘子了？ 但明明。”琵琶公主笑着说：“ 秋瓷国的公主又不止我一个，要嫁给胡铁花的是我的姐姐。”呆 楚留香失声说：“你姐姐，为什么不早说？”琵琶公主的眼睛亮得像星星，她咬着嘴唇说：“ 为什么要早说？我就是要你着急，要你生气。” 她银铃般的娇笑着，被子也在叮叮当当的响。他从被子里伸出手来，原来他手里拿着两个酒瓶子。他晃着酒瓶子笑着说：“ 呆子，还不来接我的酒瓶子，再揉鼻子，鼻子就要被你揉破了。” 楚留香瞧着他，缓缓地说：“真是个又顽皮又滑头的小坏蛋。” 他一面说话一面已经站起来了，伸出了手。 琵琶公主痴痴地笑着说：“你想怎么样？” 楚留香瞪着眼睛说：“ 你猜猜。”“ 我不怕你，我不怕你，我 他像是要往后退又没有退， 忽然他的手已经被楚留香抓住了，他的身子也扑入了楚留香的怀里。 鲜红色的鹅毛被像是要往下滑，滑下了他的肩头，露出了他那光滑的像缎子一般的皮肤，又往下滑，又露出了他那鲜嫩的柔软的胸膛。他的身子竟是赤裸的，被还是在往下滑， 可是楚留香却愣住了，他的手不敢再动了。 琵琶公主颤声说：“呆子，你想冻死我？” 他双手分开，张开了棉被， 楚留香只瞧见一个完美的胴体，完美的胸膛，完美的腰肢，完美的腿，然后就 什么都瞧不见了。他整个人也被包进这床鹅毛被里了，两个人都倒下去了， 倒在他刚才坐着的毯子上，那鲜红的鹅毛被又变成了一个小帐篷，世上最小的帐篷。 帐篷在动又不动了， 琵琶公主的娇笑声又传出来了：“ 我不怕你，你反而怕我呀。” 楚留香像是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你真是个小坏蛋。” 琵琶公主说：“你可曾瞧见过世上有我这么美丽的小坏蛋吗？”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：“没有。” 琵琶公主痴痴地笑着说：“ 我也没有瞧见过，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可爱的呆子，呆子，呆子。” 他的声音越说越小，终于听不见了。 过了半天，背里头抛出了一个空了的酒瓶，接着又抛出了个酒瓶，却还有半瓶酒。又过了半晌，一双鲜美而玲珑像是白玉雕成的脚颤抖着从背里伸出来，却又很快缩回去了。他们是不是很冷啊？怎么在发抖？ 阳光终于渐渐地升起了，初升的阳光温柔的就好像婴儿的呼吸。 背里有声音了，楚留香说， 天好像亮了。 琵琶公主说，没有没有，就算天亮了也没有关系，这里的人昨天晚上一个个都喝得躺下去了，现在怎么起得来？ 他说话的声音小的 就有点像呻吟。楚留香不说话了，像是也不反对他留下来。 琵琶公主忽然又说， 我这样对你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 楚留香笑笑说， 我虽然不是个自我陶醉的男人，但我实在想不出，实在想不出一个女孩子这么做，除了喜欢那个男人之外，还会有什么别的原因吗？ 琵琶公主悠悠地说， 我自然是喜欢你的，但是若没有别的原因，我也不会这样子。楚留香说， 那你还是为什么？ 琵琶公主默然了半晌，缓缓地说， 因为我绝不能嫁给你。什么？我非但不能嫁给你，而且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只怕不多了。 楚留香说， 什么？ 琵琶公主忽然叫起来， 什么什么什么，难道你只会说什么？你难道没有别的话说吗？ 那你叫我说什么？ 你至少也该问问我，你为什么不嫁给我呀？ 楚留香说， 我问你，你会说吗？ 琵琶公主像是愣了愣，过了很久才叹了一口气说， 我不能说。 我就知道你不能说，所以我就不问。 琵琶公主说， 你难道就一点不难受啊？ 你就算心里不难受也该说几句。 楚留香笑了笑说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我不会说谎。 你这恶棍，你真的不觉得难受吗？ 楚留香也叹了一口气说，老实说，你就算一定要嫁给我，我会不会娶你还是个问题呢。 突然啪，一记掌声，一个人从背里窜出来了， 好像是楚留香。 楚留香怎么会有这么长的头发？难道是 琵琶公主？ 琵琶公主又怎么会穿楚留香的衣服？她飞也似的奔了出去，不住的大骂道， 混蛋，恶棍，老臭虫，就算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死光了，我都不会嫁给你的。 四下静悄悄的，果然还没有人起来。楚留香的身上裹着一床鲜红的鹅毛被，像做贼似的溜回了自己的帐篷。幸好姬冰燕还睡得很熟，他从头到脚都缩在棉被里，连呼吸好像都困难得很。楚留香找到的衣服然后穿上，哼，他还是睡得跟死人一样，动也不动。楚留香忽然一笑说， 我早就知道你醒了，你用不着装睡。反正啊，我做的事儿也不准备瞒你。这反正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 姬冰雁蒙着头，一声不响。 楚留香接着说：“ 哼，一个很正常的男人和一个很正常的女人，在一个又冷又寂寞的晚上，那你说， 你说这有什么不对呢？他这也不知是在向别人解释啊， 还是向自己解释？ 可是姬冰雁还是不理他。 楚留香扣上了扣子，又叹了一口气说。” 算来算去啊，这次又苦了小胡了，这简直像是在骗婚呢。他那个新娘子竟从头到尾都不敢露面儿，不是个丑八怪才怪呢。 突然 一个人走进来了， 竟然正是胡铁花。楚留香本来以为他纵然不气得要命，也必定是面色如土， 谁知胡铁花竟然是满面春风， 非但没有生气，而且开心得很。 楚留香反而愣住了， 只见胡铁花就在他的对面坐下来，笑嘻嘻地瞧着他，就好像刚在地上捡着一个大元宝。 楚留香轻轻地哼了一声，试探着说：“ 哎，呵呵，你还好吗？” 胡铁花笑嘻嘻地说：“ 好，好，好得很呢。” 楚留香说：“ 你可瞧见了你的新娘子了？” 胡铁花大笑：“ 你真的以为我是个呆女婿，连新媳妇都不干就跑出来啊？” 楚留香摸着鼻子说：“ 那你不生气？” 胡铁花说：“ 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为什么要生气啊？我简直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开心。” 八个故事，七种选择，六面人生，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，他就是楚留香。楚留香传奇，演播艾宝良，录音师张孝音，编辑海燕。